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显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一个个高技术制造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国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明显提速。江西以电子元器件和智能终端产业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突破5000亿元，虚拟现实、物联网等应用场景加速普及。安徽以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为标志的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制造业正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湖南立足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动力等三大产业集群，以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产业为突破口，正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梯度培育不同层级的优质企业，激发活力，在更大范围整合资源，打造高地。 在高技术制造业带动作用持续增强的同时，更多新投资也在不断涌入。一到十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3%，比全部投资增速快11.2个百分点。广东顺德今年新签约了8个机器人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达到180多家，已经形成了涵盖系统集成、本体制造及核心零部件的多层次机器人产业梯队。投资465亿元建设的第六代柔性显示屏生产线不久前在重庆京东方成功投产。这条由中国企业自主设计、开发和建造的生产线正在带动中国柔性显示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加速柔性显示产品的应用普及。不久前，工信部批复组建 5G 中高频器件、玻璃新材料、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智能语音等4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提升行业创新能力，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集中体现了我们紧盯全球产业和科技发展前沿，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了坚实支撑。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贵州、四川、甘肃、黑龙江等地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还走进企业、学校、纪念馆等地，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近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贵州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宏在贵阳做宣讲报告，并前往遵义会议会址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现场解答大家学习中关心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56个民族、拥有14多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向心力、凝聚力。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会拥有光明的前途。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丽在四川成都做宣讲报告，他还来到四川大学与师生代表交流互动。 这幸福哪里来？总是讲幸福是奋斗出来，有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大家都会经历、见证、亲历、参与我们再创奇迹的时代。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仅要感到自豪，而且有底气，要有更加坚定的信念，齐心协力往前走。 通过今天的宣讲，我认识到作为当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把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贯彻到我们的科研学习生活中，为我们的祖国发展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陈礼在甘肃兰州做宣讲报告，并在兰州货运北站、兰州大学与大家深入交流。 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那么请问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呢？ 首先这一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事业可以说是一个接力长跑，很重要的就要做好青年人的工作，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呢牢固的树立起来，扛在自己的肩上。也就是说，把个人的学习、个人的奋斗，跟祖国的前途、跟祖国的命运、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结合起来。 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在黑龙江哈尔滨做宣讲报告。张来明对制定决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责任等方面内容做了深刻阐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要我们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张来明还前往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与参观群众交流互动。 河北省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引导企业聚焦主业，打造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在石家庄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台光通信芯片专用检测设备正在调试，将陆续投入到通信企业，助力 5G 网络建设。这是企业在河北省扶持下自主研发芯片测试机。企业研发的检测设备交货周期从半年缩短到两个月，成本降低 25%。目前已经累计交付测试机130余台。今年9月，该公司入选国家重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批小巨人企业正在成为河北经济发展新亮点。河北省自2015年围绕专业化发展、精细化管理、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配套等需求，启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累计打造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家。十四五，河北力争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左右。 十四五期间，通过实施企业上市蝶变计划、专利护航行动等一系列更具有针对性、特色性的帮扶举措，服务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聚焦重要领域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攻关及转化应用，让创新成果成为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动能。 这台几层楼高的大型热联轧带钢生产线由中国一重集团自主设计生产，能够适应高强度钢材加工，同时具有节能高产等特点。现在工人们正对生产线进行最后的装配。 我们主要在高强度设计结构、先进轧制工艺、更高水平的制造手段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这个项目代表着一重的轧制设备逐步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近年来，中国一重集团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2.9%，先后攻克核电等26项关键核心技术，从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到实现出口，连上新台阶。今年预计将实现利润总额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黑龙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目前，黑龙江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932家，孵化器和重创空间总数达246家。 围绕服务全国战略和黑龙江振兴发展的需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增量，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等，群众生活更加幸福。今天，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系列，来看兰州和延安的报道。 进入冬季，兰州的室外温度跌破0度。往年这个时候，对于像安居小区这样的老旧小区来说，因为楼体建成年头长，外墙保温差，所以居民家中并不暖和。 然而今年情况明显改善，随着政府对300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楼体相继加装了保温层，就像给楼房穿上棉衣。 往年人待到房子里头，里里外外穿好几件衣服，感觉很冷。现在身上暖和了，我们心里头感觉到更暖和。 精准治理，提升服务，让市民共享文明成果。背街小巷改造升级焕然一新，小区垃圾分类巡回收运。同时，兰州还增加小游园、口袋公园等城市绿化，营造推窗见景、开门见绿、出门进园的优美环境，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三年来，兰州市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十四五”期间，兰州计划投资128亿元，改造老旧小区2000余个，34万多户居民受益。 建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通过精致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准服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更加美好。 陕西延安依托红色资源禀赋，把红色文化植入城市文明建设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目前，延安活跃着8735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21万多人，以红色志愿服务引领文明新风。针对陕北地区群众居住分散的特点，延安还推出了文明大篷车，将原来的普法、农业科技等8个类别的服务集于一身，让群众在一次服务中享受多种体验。同时，当地还打造张思德便民服务队、山丹丹、小小讲解员等多个志愿服务品牌，不断提升延安文明风尚。 把文明城市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载体，在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明培育、文明教育上下功夫，以崇尚文明、学习文明、争做文明的浓厚氛围，推动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典范城市迈进。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首场测试赛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今天圆满结束，比赛场地和赛会服务获得了参赛各方的高度赞誉。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云顶雪上公园是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利用现有雪场改造的雪上竞赛场馆。在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20枚金牌。大家可以看到，依托山势，在原有雪道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将6条冬奥赛道集中紧凑布局。这样呢，转播、运行、后勤等配套设施就可以共用。而技术官员和保障团队又省去了转场的周折，在保证运行高效的同时，又达到了简约的要求。 U 型场地、坡面技巧障碍、平行大回转等6条赛道分布在一个山谷里，2块场地共用1个结束区和观众看台，媒体中心、物流中心、打蜡房等在山谷中依次排开，90%以上的功能房都用脚手架、厢式房等组成临时建筑，便于赛后转换，因此被称为最灵活的场馆。1200多米的障碍追逐赛道经过科学塑形，50多个造型既显难度又很合理。 路线设计得很好，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相信在冬奥会时，这里将呈现无比精彩的赛事。 场馆团队整体运行有效，服务周到温暖。厢式房上的黄色松木板可以避免雪场的白色刺激，让眼睛更舒适。看台区附近还贴心地设置了观众取暖处。首场决赛300名观众检票入场，共用时18分钟，验票成功率100%。 等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简单的改造，经过2次塑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奥运赛道完美的呈现给我们学友体验滑雪的快乐。 环境和设施跟正式冬奥会是一样的。筹办工作积极到位，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对于冬奥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7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3例。截至11月2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85例。截至11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8,895,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202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开考。本次招考共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 3.12 万人。今天，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武汉闭幕。博览会为期三天，展示了各地多彩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博览会还配套举办了高峰论坛、项目招商等活动，重点文旅项目签约总金额达1655亿元，共吸引了近10万人次观众参观游览。昨天，广东韶关丹霞机场通航，机场按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000吨的目标设计，将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和广东省重要旅游目的地机场。今天，成兰铁路越龙门隧道左线成功贯通。该隧道为双洞分修特长隧道，左线全长19.981公里，右线全长20.042公里。隧道洞穿川西北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是成兰铁路的控制性工程。杭甬高速公路复线宁波段17滨海互通枢纽工程昨天开工建设。该工程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前海水域，占地面积613.03亩，预计2023年通车运营。今天，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正负800千伏白鹤滩送江苏特高压输电通道成功跨越长江，标志着该工程进入最后的导线展放阶段，预计明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水电超300亿度。近日，中非情缘第二季活动圆满落幕。在为期近一个月的展映活动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译制的6个语种的50多部中国优秀影视译制作品，通过20个非洲国家主流媒体在非洲大陆展映。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8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65万例。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美国7天内日均感染病例数已超过94000例，较上月同期上升了47%。德国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的新冠7天感染率，也就是过去7天全国平均每10万人新增确诊病例数，升至444.3，连续第20天达到新高。继26号比利时报告欧洲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后，27号，英国、德国、意大利有相继确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荷兰、捷克也报告发现疑似病例。最近2天，一些国家针对最早报告这一毒株的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施跨国航班和旅行禁令。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27号发表声明说，南非迅速发现新病毒变异株的能力理应得到称赞，而相关国家的做法类似于对南非进行惩罚。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27号表示，报告新的病毒变异株的国家不应该受到不公平对待。他呼吁全球各国对奥密克戎毒株进行平衡的应对。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西方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支持搅动白俄罗斯内部政治局势。扎哈罗娃说，欧盟承诺向白俄罗斯提供5300万欧元，以支持所谓的白俄罗斯权力和平过渡。德国也将提供2100万欧元，以帮助白俄罗斯民间团体发展。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近日，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华盛顿州塔科马、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等多地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伤。警方正在对相关案件展开调查。此外，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商店遭到至少30名劫匪洗劫，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的一家奢侈品店也遭到手握大锤的劫匪抢劫。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